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二章《一群猫头鹰》第六集。 门厅里亮着灯，哈利把魔杖重新插进牛仔裤的腰带，摁响了门铃。佩妮姨妈的身影越来越大，被前门的波浪纹玻璃折射得奇形怪状。 达达，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正感到非常非常……达达，怎么回事？ 哈利侧脸望着达利，及时从他胳膊下拖出身来。达利原地摇晃了几下，脸色发青，然后他张开大嘴，哇的一口全吐在门垫子上了。 达达，达达，你怎么了？弗农，弗农！ 哈利的姨父拖着笨重的身体从起居室赶来，那些海象胡子乱七八糟地飘了起来，每当他激动不安时总是这样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赶上来，和佩妮姨妈一起搀扶着膝盖发软的达利跨过门槛，同时小心别踩到达利吐出来的那堆脏东西。 他病了，弗农。 怎么回事，儿子？出了什么事？波吉斯太太在茶点上跟你吃什么不合适的东西了？ 你怎么身上都是土啊，亲爱的？你一直躺在地上吗？ 慢着，你没有挨打吧，儿子？ 佩妮姨妈尖叫起来。 给警察打电话，弗农！给警察打电话！达达，亲爱的，跟妈妈说说。他们把你怎么了？ 在一片混乱中，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哈利，这正合他的心意。他赶在弗农姨父重重关上房门前溜了进来。当德斯里一家闹哄哄地穿过门厅走向厨房时，哈利小心地蹑手蹑脚地朝楼梯走去。 这是谁干的，儿子？快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抓住他们的，不用担心。 嘘，他正要说话呢，弗农。怎么回事，达达？快告诉妈妈！ 哈利的脚刚踏上第一级楼梯，达利终于发出了声音。哈利怔住了，一只脚踏在楼梯上，脸扭成一团，鼓起勇气准备迎接一场大爆炸。 小子，你给我过来！ 哈利怀着恐惧和愤怒的心情，慢慢地把脚从楼梯上撤下来，转身跟上了德斯里一家。刚从外面的夜色中进来，哈利觉得擦洗得一尘不染的厨房明晃晃的，显得怪异而不真实。佩妮姨妈领着达利坐到一把椅子上，达利仍然脸色发青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弗农姨父站在滴水板前，眯起一对小眼睛，狠狠地瞪着哈利。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 他气势汹汹地吼道。 什么也没做， 哈利说。他很清楚弗农姨父根本不会相信他的话。 他对你做了什么，达达？ 佩妮姨妈一边用湿海绵擦去达利皮夹克上的脏东西，一边用发抖的声音问道。 是那玩意吗，亲爱的？他用了的家伙。 达利颤抖着慢慢点点头。 我没有， 哈利急切地说。佩妮姨妈发出一声嚎啕，弗农姨父举起两个拳头。 我没有把他怎么样，那不是我，那是…… 就在这时，一只长耳猫头鹰忽地从窗户飞进了厨房，扶着弗农姨父的头顶，轻盈地从厨房那头飞过来，把嘴里叼着的一个羊皮纸大信封丢在哈利脚边，然后优雅地一转身，翅膀尖正好扫过冰箱顶，嗖的一声飞了出去，掠过花园上空消失了。 猫头鹰！ 弗农姨父气得大吼，狠狠地把厨房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，太阳穴上的那根经常抱起的血管又在突突跳动。 又是猫头鹰！再也不许猫头鹰进我的家里！ 哈利已经扯开信封，抽出了里面的信，他的心砰砰狂跳，已经快要跳到嗓子眼了。 亲爱的波特先生，我们接到情报，你于今晚9:23在一个麻瓜居住区，当着一个麻瓜的面试用了守护神咒， 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，因此你已被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开除，魔法部将很快派代表前往你的住所销毁你的魔杖。鉴于你此前已因违反国际巫师联合会保密法的第13条而受到正式警告，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，你必须在8月12日上午9时前往魔法部受审。希望你多多保重。你忠实的马法尔达·霍普科克，魔法部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。 哈利把信连读了两遍，他只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在那儿说着什么，他脑海里一片冰冷，一片空白。一个事实像一把致人瘫痪的飞镖扎进了他的意识，他被霍格沃茨开除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他再也回不去了。他抬头望着德斯里家，弗弄衣服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他大声吼叫着，两只拳头仍然高高的举着。佩妮姨妈用两只胳膊搂着又在干呕不止的达利。哈利暂时麻木的思维似乎慢慢苏醒了过来。 魔法部将很快派代表前往你的住所销毁你的魔杖。 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必须逃走，事不宜迟。究竟去哪儿呢？哈利不知道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不管在霍格沃茨校内还是校外，他都离不开他的魔杖。在一种几乎是半梦半醒的状态中，他抽出魔杖，转身想离开厨房。 你打算上哪儿去？ 弗农姨父嚷道。看到哈利没有回答，他通通通地从厨房那头走过来，挡在通往门厅的门口。 你的这还没完呢，小子！闪开！ 哈利轻声说。 你必须待在这里，老实交代我的儿子怎么会…… 如果你不闪开，我就给你念一个毒咒。 哈利说着举起了魔杖。 你别想用它来对付我！ 弗农姨父恶狠狠地说。 我知道你出了那所你称为学校的疯人院是不允许摆弄它的。 疯人院已经把我赶出来了， 哈利说， 所以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现在给你三秒钟，一二、 厨房里发出一声爆响，回音不绝。佩妮姨妈失声尖叫，弗农姨父吼叫着弯腰躲避。而哈利呢？他在寻找一场不是由他造成的混乱的源头，这已经是这个晚上的第三次了。他立刻发现了，一只昏头昏脑、羽毛蓬乱的谷仓猫头鹰正蹲在厨房外的窗台上，刚才他撞在关着的窗户玻璃上了。弗农姨父痛苦地嚷道： 猫头鹰！ 哈利没有理睬他，径直跑到厨房那头，猛地打开窗户。猫头鹰伸出一条腿，上面拴着一小卷羊皮纸，他抖了抖羽毛，哈利刚把信取下来，他就飞走了。哈利颤抖着双手，展开着第二封信，上面用黑墨水草草地写着几行字，纸上污渍斑斑。 哈利，邓布利多刚赶到魔法部，正在尽力解决这件事。不要离开你姨妈和姨父的家，不要再施魔法，不要交出你的魔杖，亚瑟·维斯莱。 邓布利多正在尽力解决这件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邓布利多有多大的权力来推翻魔法部的决定呢？这么说，哈利还有可能重新回到霍格沃茨。一线小小的希望在哈利心中迅速升起，但几乎立刻就被惊慌的情绪扼杀了。他不施魔法，怎么可能拒绝交出魔杖呢？他必须与魔法部的代表展开较量。如果他那么做了，能够逃脱阿兹卡班监狱已算侥幸，更别说被学校开除了。他脑子飞快地转着，他可以赶快逃走，冒着被魔法部抓到的危险，也可以待在原地，等着他们来这里找他。他觉得第一条路更有吸引力，但知道维斯莱先生肯定考虑过怎样对他最有利，而且邓布利多以前处理过比这糟糕的多的事情呢。